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，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，梅州东坡地道川菜，健康好味道。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，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，流行中破茧，复古中摩登。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 FM97.4 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于允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欣赏到的经典名曲有飞儿乐团演唱的《我们的爱》，直到现在痴心的我， 陷入了你爱情的深渊， 戴佩妮爱疯了， 我爱疯了， 周传雄黄昏， 从你眼中滑落的泪伤心欲绝， 范晓萱雪人， 雪一片一片一片一片， 陶喆今天你要嫁给我， 今天嫁给我好吗， 王心凌梦的光点， 我在这梦， 林俊杰编号89757，林志炫离人， 色小船摇摇晃晃弯弯， 王菲给自己的情书，李健风吹麦浪， 让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， 苏芮亲爱的小孩， 我亲爱的小孩， 齐秦外面的世界，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 更多的动听好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首先我们来听这一首姜育恒的经典歌曲《不能停止的爱》。 世上有许多的爱是不能爱，就像我为了爱而伤心， 告诉我如何停止

摸不到一场空。夜深和秋，迷茫里永远看不透。没想到我所失的记忆是我的所有。只休回头太多的愁，一心求却偏失去，不盼却在手。我得到什么无法解释的是错漏，刚刚听到看见便更改，不知哪里自救。喝酒长雪短风起雨拥有，耗尽我这一生摸不到一场空。夜深喝酒迷茫里永远看不透，没想到我所失的经历我的所有。夜深何求曾放弃也试过苦斗，梦里那缤纷色却消失荒无忧。夜深何求曾尝试赞美与诅咒，没想到我所失的经历是我的所有。 这是一首陈百强演唱的《一生何求》。今天雀哥继续请您欣赏飞儿乐团的经典歌曲《我们的爱》。这首歌由飞儿乐团自己创作并演唱，是他们在2004年推出的歌曲。

陪伴着痴心的我。 这是一首张国荣的经典歌曲《痴心的我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千千阙歌，我是云云。这时段我们还将欣赏到周传雄演唱的《黄昏》，范晓萱《雪人》，王力宏、柯以敏带来的《我用生命爱你》，古巨基和梁咏琪的对唱情歌《许愿》，以及耳边我们听到的这首戴佩妮演唱的《爱疯了》。 不敢问，却一直想问，你心里藏着什么人？不敢猜，一直想猜，若回去有没有可能我不够完整，你给的从来不够完整，连一个预期都无法确认，这种缺乏是什么象征？我开灯，我不要开灯，我身边容不下别的人，不锁门，不要锁门，你回来是一种可能。我那么的认真，去思考你对我的认真，过程是多么伤害人，结论始终是疑问。我爱疯了，我疯到自己痛也不晓得，放弃了保护自己的责任，放弃了抵抗脆弱的天分，我不管了，我不管这伤口能不能愈合，选择了你也许是错的人，选择包容了你的不安分，我尊重我的选择。结论始终是疑问，我爱疯了，我疯到自己痛也不晓得，放弃了保护自己的责任，放弃了抵抗脆弱的天分，我不管了，我不管这伤口能不能愈合，选择了你也许是错， 夏天忧伤并没有好一些，该

面我们听到的是范晓萱演唱的《雪人》。范晓萱是一位集演唱、乐器演奏、词曲创作为一体的音乐人，她年仅12岁就出道了，以小魔女的形象走红。这首《雪人》1996年推出，收录在她的《好想谈恋爱》专辑当中。 雪已经积得那么深 ，Merry Christmas to you， 我深爱的人。好冷，整个冬天在你家门。Are you my snowman？ 我痴痴痴痴。 镌刻在你记忆深处的彼岸之歌。 在天，爱如酒，不醉不归。 柳如月，随风追，从此刻到永远，让感觉继续再上演。 我永远不

牵手看着落叶飘，那是心还心，那是小秘密，只要爱过的都能明了。 信你只是怕伤害我，不是骗我，很爱过谁会舍得。 就去你寂寞，我陪你担心，

梦想我耍的，最伟大的梦想我根本不就白了，为自己的脸上心愿上色，先把海涂上喜欢的颜色，下一个吧，过程名叫不是目的，让自己快乐快乐这才叫做意义，童年的纸飞机现在终于飞回我手里，生活带来快乐，成长在电力最今天真的累了，都在睡过旁边风也听到怕了，谁在多想呢，我靠着大栅栏吹着风唱着歌睡着了， 秋天是一个收获的季节，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周杰伦的经典歌曲《稻香》，继续为您送上李健演唱的《风吹麦浪》。 远处蔚蓝天空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，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，当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吹向我脸， 听，唤醒曾经的感动。千千曲。 这是一首苏芮的经典歌曲《亲爱的小孩》。到这里，今天的千千阙歌节目也即将告一段落了。下周一的早晨，我们将欣赏到以下经典歌曲，黄大炜演唱的《你把我灌醉》， 你把我灌醉， 弦子潘玮柏演唱的《不得不爱》，梁静茹《可惜不是你》， 可惜不是你， 陈淑桦《聪明糊涂心》， 聪明看世界， 张学友，如果这都不算爱， 如果这都不算爱， 林志炫，蒙娜丽莎的眼泪， 娜丽莎，她是谁， 张震岳，爱我别走， 爱我